等着你

轻轻整个想想你 baby。 哦，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留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。心中不想想你 baby。 向全世界宣告。 己都无法按捺，我仿佛置身美丽的天堂，出乎意料，想向全世界炫耀，拥有你无比骄傲，我感觉独一无二，是你心中的主角，想向全世界宣告，看一切多么美好，因为爱每天多自由多彩，出乎意料，想向全世界炫耀，原来你如此重要，我感谢上帝为我飞行巧妙的安排。 来听歌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潘越云的《谢谢你曾经爱我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还有裘海正演唱的《冬天最容易烫伤》。 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，谢谢你曾经。

不对我说，其实你早已明了你要做些什么，你又何必苦苦独自折磨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像有千言万语对我说，其实我早已明了你在做些什么，又何必这样难分难舍。说你爱我，只因为你曾经找不到快乐。说你爱我，是因为你不能控制那自我。你就这样黑夜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投入爱越深就伤得越多。你就这样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把悲伤留给我一世黑夜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投入爱越深就伤得更多。 点滴滴落在我心头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，我们来欣赏魏雪漫演唱的《女人香》，托拉库乐团带出的《太阳回家》。 用一杯黄酒的芬芳，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夜那么长，夜在身旁，低吟浅唱。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一样蜷在窗台上。 习惯，让痛你不痛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风飘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衣一样蜷在窗台上。 你对我就

线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 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封锁。

谢谢你给的这一切而已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